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烟柳如烟，红顶里唱惊喜，做梦底下扯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小子上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一名6年级学生，我叫张磊。又到了生机勃勃、鸟语花香、万物复苏的春天。春天在我眼中永远是那样的多姿多彩，看到窗外的草坪上点缀着或多或少的花，柳枝上长出嫩绿的芽儿，放眼望去看到的全是来自春天的美。所以每逢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么一首现代诗，那就是才气与美貌并重的林徽因写给自己儿子的《人间四月天》。这首诗中表达出了林徽因对儿子无限的爱，语言细腻，读起来朗朗上口。下面就由我来把这首诗分享给大家。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在我们环球旅行家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首先呢，上午啊咱们解说了国内的天气，从未来两三天的情况来看呢，国内降水比较稀少。近两天呢，这个降水啊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后天开始呢，咱们国内的降水啊范围将扩大，并且呢向东移。另外呢，在南疆盆地啊部分地区还有这个风沙。总的来看呢，国内的天气啊对出行啊出游啊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说完国内，咱们再看看国外。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未来两三天 国外天气比国内要复杂，强降雨和强降雪啊比较多，对出行啊出游还有明显的影响。首先说说亚洲，在亚洲呢，位于亚洲的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雪，日本的中南部主要在九州岛、四国岛还有本州岛的几个地方将有大雨。那么在欧洲呢，除了欧洲的西南部地区，欧洲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呢将有大的暴雪，未来的两三天呢还将遭受这个低温的影响。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加拿大的西部、东部和北部，目前来看呢有小到中雪，其中在加拿大的东部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雪。那么在美国呢，美国的西海岸目前来看是有大的暴雨，在阿拉斯加地区呢将有小到中雪，在美国的东北部将有大的暴雪。在大洋洲地区呢，目前呢主要是在澳大利亚还有这个新西兰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降雨，其中呢澳大利亚的北部东部有小到中雨，澳大利亚的北部沿海地区啊是大到暴雨，而在新西兰的南部呢主要是小到中雨。在南美洲和非洲呢，目前来看从根据这个气象资料分析，没有太强的降水，这两个地方呢在出游啊对这个有旅游啊影响不是特别大。从这个天气预测来看呢，未来两三天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啊有比较强的降雨和降雪天气，这个呢对出游啊还是有明显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啊多关注相关的气象信息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的介绍，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午后的1: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袁一。 袁一昨天有一趟公差啊，欢迎回来。今天在《环球旅行家》这个周三的我们的线路方面呢，可能大家盼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从那边回来，时差倒不太严重哈、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们在当时。您去的时候， 哎， 我们跟您连线过一回， 就是特别不成功那回是吧？ 不是，其实特别成功。我们那天还说呢，说其实像这种海外连线， 海外连线，对， 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 啊， 气氛和氛围是最重要的。 我以为你要说人最重要呢，不是这意思， 听不清你说什么， 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海风和咸味儿，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太好了啊，没齁死你们。我们俩说的这件事情呢。为大家回顾一下，把时间拉回到应该是在上一周了。 对，上上周， 不是上一周吗？我的理解是上一周，一会儿我会验证哦，我有证人在场，我告诉你。 好 那我在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和袁一进行了一次他刚才所称呼的海外连线啊。 对。 我所到的地方呢，大家可能已经从那海风当中感受到了，它就是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 塞班。那我这次呢回来之后，我想了又想啊，光吹海风是不行的，我们也得感受一下 耳旁风 啊，我们得感受一下这个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 对，所以今天把人请到我们直播间，大家就可以用耳朵听到了嘛。 好好好， 听得很清楚。 有请两位证人。 好，有请一下两位来自北京安信世纪旅游的马绍文还有付航，欢迎两位的到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世纪旅游的绍文。 嗯，绍文很冷静，因为他不在场。 是 啊，就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对，这次我没有去。 没错，绍文是大本营。 对 吧，啊， 对。 然后坐在你身边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世纪旅游的付航，然后这次也是跟着我们张帆，张主持一起去塞班的一个。 好吗？ 哎，听说你们俩共度了。 啊，是是是。可以了可以了。 不让我说可还行， 就是， 听说你们俩是室友。 没错， 啊， 我好长时间没有室友了。 嗯， 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比较少了，是吧？ 大学毕业以后确实。 欢迎一下付航，我们的在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领队。 嗯， 欢迎付航。 对，大家好，我是塞班世纪的付航。 嗯，付航要离我们近一点。你离我本来就很近的啊，不能再回来之后疏远了啊。刚才这么一说，骄傲什么？这今天弄得我好不好意思？ 就感觉怪怪的。 其实这趟行程确实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欢乐满满。 嗯 啊，付航肯定有体会。这趟行程有一个很大的亮点，那天连线的时候啊，光吹海风了。 对，但是我们有最后清晰的听到，就是全部的在场的这个你的团员们，你的团友们一起大声的尖叫说“我爱张帆”， 啊， 我听成了“我爱张帆”。后来小航给我翻译了一下，是“我爱塞班”。可见信号真的很不好。 OK， 这个关于张帆的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再说。因为我刚才跟袁一还说，我说其实，在连线音乐过程很短，所以有很多亮点没有为大家第一时间呈现。那么今天总算要补上这一课了。因为在去的过程当中，在飞机上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就是付航告诉我们说，去了大家这个有一天凌晨四点你们起床哈，你们凌晨四点起床，对，凌晨四点起床，因为那个地方啊，它不远。也不用特别跋涉，但是呢，凌晨四点起床，你可以看满天的繁星，底下都是奔跑的人群。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呀？ 哎，这就有讲头了哈。 是， 绍文，您一定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吧？ 对的。没错，这就是我们塞班世纪的，说是塞班的岛的每年一年一度的一个马拉松，国际马拉松。 国际马拉松你听说没有？我原来知道马拉松是，你看北马是吧？ 嗯， 在刚过去成马。 黄金海 上马下马，黄金海岸，对 对， 海外的马拉松有很多很多，但是在一个这样的岛上，就是我们通常说去塞班干嘛度假，然后哎，马拉松在那儿，我是根本没有这个常识。 就这个动静结合，好像有点结合的太， 没错。后来跟着这个几位老师学习，我才知道啊，感情人家在1982年的时候，就有这马拉松在塞班了， 历史悠久， 对。马拉松在塞班岛已经有13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今年正好你们去的也是赶上我们的第13届的马拉松。 你看看我们赶的这时间， 对， 马拉松我们都知道，原一长跑不是原一长跑的是另外一种，是彩虹跑是吧？ 对对对，我大概跑马拉松的话，可能是半马吧。 可以微马没问题吧？ 微对 啊， 微马 一般5公里差不多啊。但我们也知道 这次是10公里， 10公里有一个， 10公里算小半马，然后我们50公里是长马。 听到了，50公里。原来我们经常会说40多公里是全程了， 40公里， 所以50公里我们叫做超级马拉松。 对， 对对对。 哇，这个太厉害，所以你一定没有体验。 这个事后再说啊。关键问题在于，其实我讲到马拉松的历史，我就能这样的有一段回忆。我们学历史都知道，马拉松它的起源呢，其实就是在海岛之上。 是的， 所以回归海岛，这是一个多好的马拉松的表达的方式。 没错 啊。那么在这次我们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其实，其他的这个业余的选手们我们就不提他们了啊。关键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参赛的选手也很多，而且我们中国拿到了非常了得的名次啊。 是吧， 一会儿我们会说一说这次拿到名次的中国选手。这样吧，说到这个塞班马拉松呢，我们几位呢应该都不是主办方对吧？ 是 啊，我们要不然听一下这个主办方是怎么说的，马拉松究竟是一个在塞班什么样的运动，它会吸引全世界多少人去参加。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马里亚纳观光局的局长叫克里斯多福啊，他的名片上就一个中文，克里斯多福，我连找英文我都找不着。 多好，对中国游客特别的友好啊。 嗯， 来听一听他是如何介绍塞班马拉松。 I think the Saipan Marathon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 think it's 塞班马拉松其实是这个塞班每年一个比较重大的体育赛事，然后其实并不只要办一马拉松，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铁人三项、自行车赛这些赛事一样，其实是希望吸引就是中日韩周边国家这个体育运动爱好者更多的来到这个岛上来进行体验。 Very beautiful, 塞班马拉松跟其他海岛马拉松相比的优势是这个整体的路线贯穿南北，然后会经过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等等，会带你全面的认识一下这个岛，而且这个天气非常好。 With the results that we have. 今年塞班马拉松总体报名人数就是有一个历史的突破吧，914。然后而且今年就值得一提，就是中国的跑者是在这个各个海外市场当中是报名人数最多的。220差不多。 我刚才听到他这个220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有心人嘛，所以我回来又查询了一下准确的资料，应该咱们的人数达到240人。 嗯， 所以 900多人的总人数，240人， 听听 这个比例很高了， 所以可以组成好几个中国这个马拉松军团了。 对，马拉松的方队，中国方队。 邵文在那儿感受过他们的体育项目吗？ 感受过当地的很多的原住民的，或者说当地的本地特色的一个运动项目，比方说有什么越野山地啊，或者徒步啦、等等类似这样的方向，我们都经历过。 嗯，所以其实除了马拉松之外啊，在这个岛上是让运动项目、它还真的是一个特别有传统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对对， 好像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来的游客、你看游客当中也分啊，就是我说了刚才我们这种业余的还不算是选手啊，我们就去那个人家领号码布那个地方啊、去采访了一下，然后呢看到了大量的来的游客，有特别专业的，知道咱们中国去的这个运动员当中，据说那位女士，我特别对不住啊，我一会儿想想她叫什么。那位女士特别的厉害，她跑遍很多世界各地的马拉松，然后她是一个专业选手。 嗯， 你就看她那个身材，就跟你似的啊，不不， 别 是这样，就是说她在这个腿部肌肉啊 特别发达， 特别特别的发达，然后她那个肤色跟海岛特别的和谐。 就常年跑马拉松的人，他一定是精瘦型的选手。 对， 对吧？ 对对对， 皮下脂肪也很少。 我没形容错是吧？ 对，一定是没有错的。而且他是那种肌肉含量也不是那种特别壮那种类型，对，然后肤色会偏深一些， 耐力特别好 的。是的， 那说到马拉松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这是个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一个亮点了。 嗯， 虽然我没有在星空之下看到那些奔跑的人群，但是我也了解了一下，除了马拉松之外，其实在这个海岛上还有一些很好玩的，或者说大家可以去参与的体育项目。我们来听一听，接下来还是克里斯多福这位局长啊，这局长特别能说啊，所以我又问了他一句。塞班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那么刚才也提到说除了马拉松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有哪些运动项目在塞班现在还是每年都在举行的？ Okay, so the marathon begins this month. We have Tagaman Triathlon. It's a 除了马拉松之外，然后其实就是从年到尾，然后都会有一些就是举办了就许多年的一些体育活动，也包括今年是挪到三月份举办这个塔加曼铁人三项，然后天宁和罗塔也有各自的马拉松和铁三的赛事，然后像每年的下半年会有百公里的自行车环岛赛。然后像现在尤其从去年开始，然后有 Ironman 70.3， 就是世界铁人三项公司的那个招牌的那个连锁赛事，然后也有塞班这一站，今年会在10月。其实每年天气最好是3到5月了，这个时候就是阳光充沛，雨水较少，然后可能每年7到9月份吧会是一个雨季，所以大部分体育赛事其实是避开了这段时间的。 还是有请傅航为我们补充介绍一下，刚才为我们做翻译的这位应该也是马里亚纳旅游局的一位小伙子。 对对对、这个是马里亚纳观光局北京代表处的李文博。 特别细心的为我们翻译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你听到这个柯局长啊，他说柯局长，他说 柯局长， 他说这个其实天气方面他认为有一个自己的推荐，就是3月份以后，他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气延续下去。 对对对，一般是从3月份到8月份是一塞班的，我们叫塞班的一个干季，旱季，一个干季的一个时间段，它就会有雨水比较少，所以它就会充满那个阳光啊，这种天气会更多一些了， 更适合进行一些水上运动。 对 对, 对对对， 水下运动也适合。 没错，这就是原一的强项了 啊！对， 有潜水证的人， 但是吗？ 但是这次他没去， 我有潜水证，但是 他也没借给我， 时隔太久，我估计下次潜的时候还。 也重新再重复一遍。 其实说到这次我们在马拉松的这个现场的采访，也不算是现场了，领号码布的现场。我们还偶遇了一位咱们中国的明星，那么在当时呢，他是作为这一次2018塞班马拉松的推广大使。大家如果看过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底啊，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生逢灿烂的日子》。当中，老三跟老三有感情瓜葛的那一位，要叫叶琪啊。那一位，他的扮演者徐吉儿是一位台湾演员。他在现场，哎呀，你不知道，这近距离看确实是不错啊。他在现场呢，其实在领号码布的时候也跟我们谈到了他对塞班的印象。我们要不来听一听，来自徐吉儿他眼中的塞班是怎么样的。 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杰儿。 大家可能对于塞班，我就像我还没有来之前，我其实不是这么熟悉的，我也是来了之后然后才感觉到这边真的一个很原始很淳朴的一个海岛的状态。所以可能跟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去想象中的那些很度假型的那样子的感觉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它这里还挺难得的，保留了很多这边的原始的一个海岛的一个氛围。然后所以像我今天来领号码布，我也觉得说啊，就在这个美国纪念公园里面，但也有它这个所谓它这个岛历史的意义吧。觉得好像全海岛的人都很热衷来参与这海岛一件大事，我觉得感觉特别温馨。就是从我来到塞班岛开始，看到这个蓝天白云跟这个海这么清澈，其实整个的一个状态已经让我的心情非常美好了。所以我相信明天应该会用一个很好的心情、很好的状态来完赛。 这是在他赛前的采访，所以你听到他也有小忐忑的哈。 他参加了是吗？ 他参加 了， 跑了，而且后来我还关注了一下他微博，他后来还那个跑完了以后有一个恢复跑。就是要让自己要肌肉要恢复。 对对对，因为跑完了不能马上就停下来嘛。 对对对，其实刚才在他的这个介绍当中，他自己的这个言谈当中，他提到了咱们领号码布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咱们举办马拉松一个重要的场地是叫做美国纪念公园。 对，美国纪念公园。 其实这就很有的可说啊。对于塞班来讲，很多可能学历史，特别是对二战的历史了解的朋友，应该对那段历史当中很多的地点很熟悉，包括我们看过吴宇森导演的那部《风雨者》，其实他讲的就是塞班的战役。 是， 所以在那儿呢有很多的历史遗迹，美国纪念公园。邵恒跟我们几句介绍一下。 美国纪念公园是这样，美国纪念公园是它是里边全面，它有一个展示厅，它的展示厅里边会展示了一些就是当时二战的期间的，然后一些著名的战士啦，还有留下的一些历史故事啊，都会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展示出来，包括当地的一些图片，当时的一些图片了，还有一些视频都会在那里边去播放。 其实就是咱们反法西斯战争 是 在那个关键的阶段，太平洋战争当中的很 重要 的 一个 战 士。对， 当然你说到的这是关于历史的部分。 是， 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去了那儿之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啊，就是买 Zippo。 是啊，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那个像精品一样的东西。 对 对 对对对， 特别漂亮。 对，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仅仅提到的是塞班的一部分，关于风光的这样的浏览。美国纪念公园应该是其中我们对历史缅怀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是， 在塞班岛上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一些自然风光。 是的，没错。 我记得富航我们到的第二天，我本来是特别担心，我说早上五点钟叫我起床，哎呀我打死都起不来。哎，后来很宽松的时间，因为他们跟我讲啊，说塞班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哪儿到哪儿都没有那么远。 对 对， 哎，那么你就方便，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是的， 你再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观光。邵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塞班岛上的这种观光自然风光，你推荐什么样的地方？ 塞班岛的这个自然风光呢，我们有两条主线路，一条呢是我们的北部观光。北部观光呢，那我们会带大家去我们的著名的景点，比方说像鸟岛啦、蓝洞啦、万岁崖啦、那个最后的一个司令部啦，这是我们南部风光，它是主要是走那个海滨道这一块。那我们同样还会有丛林探险，丛林的这一部分，丛林我们会走世界最高，看世界最高山峰，然后我们可以看圣母洞，然后包括我们的鳄鱼石海滩，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坦克沙滩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可以观光的地方很多很多。 是的是的， 但是它离得又都比较近。 没错。 富航这次咱们在观光的时候，我记得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事实上我最愿意跟袁一连线的那个地方，其实在我去的就是跟你实际连线的前一站。那个海滩就是有星星沙的地方。 对， 你还记得 星星沙？ 对，那个叫坦克海滩。 那个坦克海滩很有意思啊。 对，因为它是实际上是美国登陆的一个地儿。所以呢就是坦克都从那个位置登陆上来，所以它叫坦克海滩。 坦克海滩。 但星星沙又是什么？ 哎， 对，但是那个海滩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很多沙子你 拿放在手上看的时候都是星星状的。 嗯，哇，是，好，你拿近点给我看看。 这只能在照片里了， 再近一点 啊。嗯啊，然后就是，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星星沙的形成呢，实际上是它是一种珊瑚，一种小的珊瑚，然后是被一种鱼吃了之后，在肚子里可能这个产生一些变化 啊， 然后 没有消化完 啊， 是 说的跟咖啡似的， 非常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神奇。 对对对，这就是这也是我们塞班的一个特色的星星沙滩嘛。 所以那个星星沙滩，邵文，我在那儿的感受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告诉我说，你们到这个沙滩上来赤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点不一样哦，你会觉得不是跟普通的沙滩， 对对对， 细沙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是那么的柔软，不是那样。 是， 然后上去之后找，他们说星星沙在哪儿呢？我就看嘛，我说哪块大石头是星星？结果后来富航特别有心，他拿在手上，他说来微距拍一下， 对， 你拿微距拍一下， 用相机可以拍出来， 特别小的， 很小 很 小， 细很细， 对， 但是就那么小，你能看见它的那几个角， 是的。 特别神奇， 是的， 所以这个海滩也是咱们在塞班观光的时候很著名的一站， 没错， 很高， 对，也是我们必去的一个地方嘛，也是我们游客比较向往的地方，因为比较塞班特色嘛。 那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其实如果袁一这一趟在行程当中，我觉得他一定会去的就是蓝洞。 对， 因为可以潜水啊。 对，你的现在的这个潜水证是可以到蓝洞底下去的是吧？ 深潜？ 那你现在潜水证书是什么级别呀？ 我是就是深潜的潜那个证。 因为现在是这样，咱们蓝洞呢是世界第二大动物点潜点嘛，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做深的洞点潜水的情况下呢，我们是需要持有潜水证书是 AOW 级别，也就是说我们是中级潜水级别的，我们是可以进行洞点潜点。 那我可以， 没有问题了， 订够了，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那个就是已经过了，就是可以直接下水的那个期限了， 还得再， 所以还需要再 恢复一下， 对，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哦、 再做一下那个 open water 的一个这个演就是实际操作，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说北京就可以做很多练习嘛， 对， 可以，对，可以的。 但是蓝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呀， 是的， 是。所以我们要听听邵文跟我们讲讲你对蓝洞什么样的印象，因为我们俩啊，说实话，我跟富航两人是吧，我们俩这个不太熟练的潜水功夫，所以我们就站得远远的看了一眼。 你知道张帆临走之前我就很担心他这个水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在就是行程过程当中发朋友圈什么的，我还有问过我们的同事说我们家张帆怎么样， 他还在吗？ 然后他回来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潜水了吗，他跟我非常笃定的点头，我说那真的吗，那你突破了自己？他说不，我只是浮潜了一下。 对， 所以邵文啊，这个蓝洞其实还是值得一说的。 对，蓝洞是它首先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洞点潜点，然后呢它水深大约有50米到80米，它最区别于其他的潜水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它是通过一个洞点的一个洞点进下入到深水区域，然后潜入到最深的海域里边，然后是通过外礁岩石然后游到宽阔的海域。而且我们蓝洞里的，为什么它叫蓝洞呢，顾名思义，它海水里边的蓝色是属于那种深宝石蓝，通过阳光的洞点折射反映出来的那个阳光，那个海下的那个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也就是说我跟富航远远看到的那一点 蓝 光， 对对对，幽 蓝 啊， 对， 非常漂亮， 对对对， 这么神奇， 是非常赞的。所以就是说像您比方说有这个证书的话，您赶紧把它补习上来，然后一定有机会要去一下了。 好好好， 今天说到这个我就其实去之前没有这种感受，回来一回忆我就觉得袁一太应该跟我一块儿了，起码啊他有人救我。好的，这样啊，我们时间不多，上半时段呢我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稍微的沉浸一下。其实海岛的风格有很多很多的音乐相伴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相似，然而塞班又有那么的不一样。我们下半时段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一趟的塞班采风行。 Cobrando 100 reais pelo que eu não paguei. E o anúncio dizia: Mariana, 1,65m e faz tudo na cama, sem frescura nem drama. E o anúncio dizia: Mariana, 1,65m e faz tudo na cama, sem frescura nem drama. Marquei horário pra essa semana. Lucas, o Guimarco Carvalho e a Mariana também. Que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定，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下半时段，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袁一。 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觉，因为太平洋岛的很多的这个音乐风格或者在那儿生活的人的这种传统习惯都很相似。 嗯哼，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比方说我们说到新西兰，说到夏威夷，其实在南太平洋的这个部分呢，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查莫洛人。查莫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来自安信世纪旅游的两位， 邵文，还有付航。 大家好。 邵文刚才特别想说，我说的查莫洛人的时候，你一下就有感触了哈。 其实查莫洛人，我们查莫洛民族，我们可以说是当北马里亚纳的一个原住民吧。 对， 他们的原住民的统称呢叫查莫洛民族。然后呢，其实他们也有他们专业的一些，就是他们自己本土的一些专属的语言。就比方说，咱们说你好，英文说 hello， 他们就叫哈巴代。所以说，这是他们专属的。 哎呦，你一下唤起回忆了。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喊一声哈巴代，哈巴代， 哈巴代， 哈巴 代，其实就是你好的意思。 就跟夏威夷人说 Aloha， Aloha， 对对对， 感觉 Half a day 很像是 Have a good day 的感觉。 哦，哎，这真是 啊，好， 哎，这可以推广， 没错，好专业呀。 你们为什么这么豁然开朗？ 哎，真是被你点醒。 对呀， 事实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音乐，如果我不说，你能听出来是什么舞曲类型吗？ 这是很典型的海岛的风， 海岛风。其实它里面有一点恰恰的感觉，嗯，不过在后面部分的呈现可能更明显。它的这首音乐的名称其实就叫做查莫洛人的恰恰， 嗯 啊。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说到我这一行采风的海岛塞班。实际上有很多话要说，我和富航两人经历了很多啊。我们的一组这个团队其实是来自咱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 对 啊，成员台的这些朋友们， 嗯， 媒体的朋友呢，一旦到了海岛都特别放得开，是吧？ 对 对 啊，尤其是像我这样本来不亲水的人，哎，怎么就啊对水那么感兴趣？ 就是这种感染力是很强的， 是。 因为我刚刚在广告间隙还看到了张帆手机里面的一些这个 啊不该看的图片， 很精彩的图片。 这些图片当中有一个项目，富航应该比我要更了解一些。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先去拜访了一个办公室，叫做 Sea Touch 的办公室。 嗯 啊， 对对对 ，Sea Touch 听上去很像是一个就是水上娱乐项目呀。 对， 嗯， 哦，真的是， 嗯， 对，这个 Sea Touch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名字呢，叫海洋触摸。 嗯 啊，但是它触摸什么呢？是海水的一种鱼。这种鱼呢，我们称之它为是叫魔鬼鱼， 嗯， 但是它的这个学名呢， 嗯， 叫福分， 哦， 就是那种扁片的， 那大扁鱼， 对，也叫鳐鱼， 鳐鱼，嗯， 对对对， 嗯， 这种鱼呢，听起来它感觉非常这个恐怖，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 它很温和， 对对对， 太好玩了， 对， 太好玩了，感觉可以在手掌里把玩，但其实人家很大只， 是我们在它的掌心里。其实我们这一个项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元素就是让大家触摸到这些鱼， 对对，能碰到它， 嗯，触摸到我们的鳐鱼，触摸到我们这些鱼宝宝们，其实也是让大家更珍惜我们的海洋生物。 对对对。 而且我们在触摸鳐鱼的时候，我们对大家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是不允许擦防晒霜， 对， 包括手上不允许戴戒指啊、手表啊、手链一类的东西去下去摸它， 嗯，减少对它的伤害。 没错。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该说一说了吧，这个。摸的都是什么感觉啊？刚才袁一第一句话就问我，哎，你摸什么感觉？ 对呀，啊，对呀， 啊，什么感觉啊，富航？ 感觉呢，它这个鱼呢，它感觉咱们看的时候，它上面表面是黑色的， 是， 嗯，感觉有一层鳞或盔甲一样。 对， 但实际上不是， 嗯， 它的身体所有部位除了尾巴都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嗯， 光滑。 对，非常 滑溜溜那种吧， 滑溜溜的。 你知道咱们疫情当中有女生进去跟这个鱼接触之后，他们说啊。比我们的皮肤还滑， 那当然了，人家在水中减少阻力啊。 人类就是这样，总会以为自己拥有的是最好的。你看鱼的皮肤 是， 对，它是必须的。 对， 而且这个鱼呢，就是非常亲近人。 嗯， 它并一点伤害都没有。它尾巴上是有一根毒刺，但是我们把这根毒刺都已经 其实是为了让它跟人类更亲近， 对， 所以在大家能够触碰到它们的那会儿，鱼宝宝。他们的身体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嗯， 没有了， 对， 嗯， 所以完全没有伤害， 对， 而且它非常的愿意亲近人， 这一点我觉得特神奇。就是你知道，动物它大部分动物如果不是宠物的话， 是 它一般都是会避人的， 嗯， 对， 这鱼啊，它看人来，人来疯啊， 它往上冲 啊，它往上冲， 它往上冲， 对， 冲你， 对，然后你还没睁开怀抱，它就从你后边过来了。 它可能没有觉得你是人类，它可能把人类当成它的宠物。 哦， 因为它每天都要迎接这么多人来看我，对， 有可能。 所以我在图片里面看到它那个整个的体型很大，感觉一边的翅膀就可以站三个人。 有那么大的， 有 很大的，有 很大的， 但是也有那种小鱼宝宝， 对，鱼宝宝。 那鱼好像都有名字来着。哎呀，我这个现在年纪大了，对它的名字 什么小威啊， 对，它每种鱼都有名字， 都有名字吧？ 对对对， 啊， 但是。里边大概得有20条左右， 对， 这么多， 对， 对 对， 非常多， 就过一会儿就来一条， 嗯 嗯，而且有那么几条是特别愿意让你抱 啊，对，有一些， 它是在一个固定的海域当中，还是 对？对，我们在一个海域里边，我们。那隔离出来一个区域是专门是他们的，因为就像我们养宠物一样，我们都会给我们自己家的宠物起个很好听的名字一样的， 是 嗯， 明白， 就适合他们，跟大家一块嬉戏的这个区域，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这个 Sea Touch 的办公室其实除了这个摸鱼之外啊，跟鳐鱼宝宝亲密接触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挺具有挑战性的。 嗯， 哎呀，说到全是泪啊！因为这个挑战的项目呢，我相信原因是听说过的，在很多的海岛现在慢慢的都开始啊， 开始兴起了， 嗯， 来用这个项目吸引大家。 什么？ 叫做海上钢铁侠？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今年的那个央视的春晚啊？ 嗯， 咱们不是有一个分会场吗？是应该是在深圳那边吧？ 嗯， 然后他们很多人在那个高空表演带喷火焰的那个。表演在水上表演的那个项目就跟这个有点类似， 人是在空中翻飞， 对对对 啊，飞行 啊， 就是你漫威里面的钢铁侠是怎么样的，你就看这个表演特别像， 就加上威亚以后的样子。 对对对， 但是我们没有威亚。 那怎么飞起来？ 是用水的喷射的力量。 喷射，对，水的喷射力。 哇， 非常酷的。 嗯， 那个反正我是不成功的人，你们要说我也不想说。 不是成功的是你太沉了吗？没有喷起来 啊？我还沉吗？是因为我一个是水性不太好嘛， 嗯， 这是你最担心的吧？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的平衡能力， 嗯， 包括那天的情绪太紧张。过于紧张， 不够放松。 你知道到今天为止，这屁股上肌肉还紧着呢，就是因为这项目。 对， 但是这项目我看到我的同团的团友们玩的特别精彩，我们欢迎一下玩的最精彩的富航。 掌声鼓励鼓励， 大家夸奖了。 所以有什么经验吗？对啊， 对我呢，首先是第一次去塞班的时候做过这个项目，稍微有一些经验。 这个项目其实简单介绍一下，它就像一个摩托。 对对对对， 特别像一个摩托。 对。 在水中，在海里面， 对，你先要骑上它， 嗯， 首先骑上它保持平衡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教练呢，他会看你的情况， 嗯， 然后给你施加水压， 嗯， 然后你如果说就是你这个位置做好的话，你可以浮出水面， 嗯哼， 然后呢，如果要是有的调整不好这个方位的话，那肯定就水面都浮出来， 嗯， 这种， 哦， 嗯， 它有三个喷射的管道， 对， 对， 一个是向下是吗？ 对，一个是 向 下的， 向下， 还有两个是向后， 两个是活动的， 两个是活动的， 哦，动的， 等于就是说一个是向下起喷射作用的，然后一个是左右的这种方向的感的， 嗯， 其实就是人身体的一本能的自控的把控力把它带起来。 对，在海面上飞行。那富航，你还记得你飞了多少米吗？你大概估算得出来吗？ 我估算应该大概有五六米到六七米左右。 所以你架在那个机器上面的时候，你唯一自己自身要做就是保持一个放松的平衡状态，是吗？ 嗯， 是 有一个规范的 放松，但对，但是你的这个手，它需要手臂力量比较大， 嗯， 你要控制住你把控的这两个水，这个水柱。 那我如果一旦从水柱上摔落到这个水面上的话，会有危险没有？是吗？ 不会有危险， 没有，很安全的，因为本身我们要穿戴那个安全头套嘛，还有那个防水那个防水服， 哦， 我们都会要穿上这些东西的。 还有救生衣都有。 对对，救生衣都会有的，这是常规的保护。 就是你知道他们讲这些对我是没有用的，因为我太紧张， 你克服不了自己的内心。 但是刚才凤凰说了一点，就是需要手臂力量这件事情呢，因人而异。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把握，因为在同团友当中，我们看到了特别好的玩的特别好的女士， 对， 很瘦很高的女士哦， 对， 但是玩的特别漂亮， 底盘还挺高，结果人家平衡， 对对，玩的特别好， 平衡还特好。 我们也看到教练真的可以上下翻飞， 对， 360度旋转， 那真的跟钢铁侠起飞的那时候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事实上这个水的这件事情呢，我恐惧到塞班这次啊，其实也受了不少教育，你知道吗？ 嗯哼， 因为我说到这个对水的害怕，不会游泳这件事儿，其实有人呢就在旁边安慰了大家啊，特别是对我 也不会游泳， 嗯，真的， 嗯， 那你要不然听听， 好， 啊，他没有讲游泳技巧啊， 嗯， 这是来自咱们马里亚纳旅游局的 Laura 啊，劳拉，你听这名字最近正火着， 嗯， 啊， 快跑。 听一下他眼中的塞班，因为他就本人居住在塞班， 嗯， 啊，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我是马里亚纳观光局啊，经商，我叫 Laura， 我住在塞班岛。这个岛其实它很特别，我在这边生活这么久，我觉得我们这里最美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从三月一直到九月中，因为这个时间的光线它是像这样子很明亮的，然后是蓝天白云，现在有时候没有什么云嘛。我以前不敢游泳，我是搬到塞班来之后，就是那个海水会吸引你，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但是因为它的海水是温暖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海边遇到中国游客，就是会跟他说你其实应该要下去踩一踩水，尤其是北边的海滩或这边就是你酒店的海滩，你要去踩踩看，因为其实我们的认知都是海水啊，就是它是冷的，可是这边其实你在刚下去的时候是冷的，你再往下一点大概差不多10点之后，其实它吸收了光线之后它是温暖的，那就很清澈很舒服，所以你就会开始就有那个勇气去试试看说我可不可以在海里面游泳，就很舒服。 其实听到他的这个介绍，如果早一点说的话，恐怕我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了啊。 可惜是在你临走之前说的，是吗？ 我们在这次的这个采风活动当中感受的项目呢，可以说是很多都体会到了，但是也有蜻蜓点水的地方。因为更多的来自塞班的项目，据说啊，我在那儿听到的说法是，你在那儿如果待上几个月，你也不会觉得厌烦，是因为那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它没有 我们说那种巨型岛屿那么大，但是它真的很丰富， 是。 所以我特别想让邵恩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最有经验的，我们四个人当中，你对塞班应该感情最深，也是去过的次数最多， 是 你玩过的项目也最多。那么，如果有人要去塞班，可能在最佳时节就是从三月份以后了。 嗯， 那么这段时间里面想玩到更不一样的，你有没有什么专属的推荐给大家？ 其实是这样，我们就塞班而言，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给我们客人定制到很多不同丰富的项目，因为本身我们塞班拥有很丰富的一个地接资源嘛。那比方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不同客人的需要，我们当地，比方说，我们可以中国驾照在当地可以自驾车、自驾野马敞篷跑车这种，还有我们 看到的野马和大黄蜂，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那我们还比方说有爱打高尔夫的这些爱好者，我们当地有四个非常好的 球场， 赛级球场，包括我们有150码的跨海洞。对，然后比方说我们还有这种婚拍的客人，想做婚礼拍摄的，还有比方说想挑战这些极限运动的，比方说我们有，就像刚节目开始我说的，我们有自行车、越野，然后我们的徒步，包括我们的高空跳伞，包括我们的小飞机驾驶体验等等，我们这些都是可以来做的。那比方说我们成要是家庭情况出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定制到我们的亲子行程，包括我们的亲子泳池的这种行程、亲子托管等等，我们都是可以制作的。那我们面对很多公司，我们当地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的拓展活动，塞班都是可以满足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常我们会按照我们客人的需求来定制，包括我们马上要做的520的我们的520单身情缘塞班，我们都是会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到塞班可以选很多很多种选择。 所以稍微你看你刚才说那么多呢，对于因为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当中，我们三个人已经接触过塞班了，那么还有一位，这位就当作是我们的一位客人啊。我不知道袁一，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最愿意或者说你最想去尝试的是哪些项目，可以让邵文帮你来量身打造一下？ 没问题啊。 海上运动，亲水 。那亲水项目就很多了，比方说我们的拖曳伞，我们的最有特色拖曳伞，然后我们还有海下的潜水艇，我们美人鱼号的潜水艇，包括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没有证书的，像您是有证书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证书想体验潜水怎么办？那我们下面还有牢牢湾，还有我们的那个很多很多可以不用潜水证书去潜水的地方，都是可以做体验潜水的。 海下漫步呀，包括浮潜等 等，对，水底漫步，我们都可以做。 包括其实我们去过的军舰岛上这个浮潜，就在岸边， 对， 自己玩就可以。 对。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 对， 拖伞那个项目呢，真的是让大家还是能体会到在空中来俯瞰岛屿的感觉。 其实做拖曳伞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塞班的真正的七色海洋， 是 非常非常赞的。 你知道我们在上面还看到什么了？ 啊， 海龟。跃出水面的海龟，在伞上看到的，我们向下看的时候， 这个很难得，海龟也不爱动， 真的好难得。 我去了吗？ 因为很多人都说在海，很多人都说在海岛能够看到海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对 对，会给你带来幸运的嘛。 哇，太好，又摸了福分，还看到了海龟。你这一趟太值了。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次没有挑战一个最难度，就是对我来讲是最难的，就是高空跳伞， 刺激一点。 高空跳伞 、其实他们一直在劝嘛，一直在说咱们几个人是不是合计一下就要去了。我这个人啊，是听别人看他们的兴趣有多浓厚，他们有没有方法来打动我。哎，那两句已经决定了，后来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对，时间他身体也不太舒服。 其实他们如果再努力一下，我就跟着去了。 所以怪我了，怪他们了，是不是？ 我记得这个高空跳伞呢，应该是在2000多到4000多的这个项目都可以选， 2500米和4200米。 对， 我希望下回张帆的海岛行可以完成这个清单，一个是高空跳伞，还有海上钢铁侠，以及潜水。 你要不然直接推选我去铁人三项得了，是吧？谢谢邵文，也谢谢富航。今天时间非常的短，但是我们一起重温这趟旅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温暖， 很快乐。我也感受到了你们的快乐。谢谢你们。 塞班最佳的时间就要到了，欢迎大家到塞班 来。 谢谢，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我是袁一，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明天见。 1,65m e faz tudo na cama, sem frescura nem drama. Mas que horário pra essa cena?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